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五，农历5月22，北京晴，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今年前5个月，我国去产能稳投资工作进展顺利，国内消费市场保持较快发展，实体零售呈现回暖态势。 张德江主持召开第96次委员长会议。 俞正声会见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 国办通报16个督查问责典型案例。 金砖国家协调人第2次会议圆满结束。 外交部表示高度赞赏有关国家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 我国首颗大型 X 射线天文卫星发射成功。 砥砺奋进的5年超级家族播出，超级公路京新高速。 天下英才朱建康，植物学家眼中的春天。 中美高端智库经贸对话会举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发改委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钢煤去产能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大半，二产用电增速同比回升6个百分点，13大类重大工程包累计完成投资9.39万亿元。当前全国去产能稳投资进展顺利。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还将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作，提高科研人员、企业经营管理者、新型职业农民等技能人才群体待遇。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2017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安排近日印发，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将重点推进所有税制改革，完善对技术工人等人员的激励制度， 组织开展城乡居民增收综合配套政策试点，完善技术工人激励政策，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扩大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探索将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救助的范围，加强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慈善救助的有效衔接，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 孟伟还介绍，截至5月底，全国粗钢、煤炭去产能已经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84.8%和65%，各地区排查发现的地条钢产能已经实现停产、停水、停电，钢材市场秩序进一步改善，上月钢材价格出现小幅上涨。 在吸引外资和消费方面，根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国吸引外资金额同比下降0.7%。与此同时，前5个月国内消费市场保持较快发展，实体零售呈现回暖态势。继续来听央广记者丁飞的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159家，同比增长11.9%，吸引外资金额3410.8亿元人民币，同比小幅下降0.7%。其中5月当月，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5.4%，吸引外资金额546.7亿元，下降3.7%。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宏透露，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增长超过20%，一系列吸引外资举措即将推出。 近期呢，国家将会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外资的重大举措，包括发布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深化自贸试验区外资领域的先行先试等等，将会为外资进入中国提供更好的服务，营造更好的环境。 与此同时，我国消费市场5月实现较快发展，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5月销售额同比增长4.9%，为今年以来最高。数据显示，近期网络零售增长提速明显，实体零售特别是便利店销售呈现回暖态势。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6月22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委员长会议建议，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继续审议《国家情报法》草案、《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分别审议关于提请审议《国歌法》草案、《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草案、公共图书馆法草案、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和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关于成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的协定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2016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16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药品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药品管理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产品质量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张德江委员长访问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并赴俄罗斯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指定台湾省出席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会议召集人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指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苏辉负责召集协商选举会议。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了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祖拜尔。俞正声说，中巴有着全天候友谊，建交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2015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巴，与巴方领导人一道，把两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与巴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俞正声赞赏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给予中方的坚定有力支持，希望两军继续加强合作，为两国的安全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祖拜尔表示，巴方愿进一步提升两军合作水平，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央广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督促检查严肃责任追究的决策部署，根据李克强总理关于严厉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近期国务院办公厅会同监察部等有关部门，对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审计署跟踪审计及部门专项督查发现的部分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了核查问责工作。各有关地方和部门经认真核查，依法依规对117个问题涉及的1089人进行了问责和处理。为进一步严肃纪律，发挥负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对其中的16个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这次通报的16个典型案例涉及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进展迟缓、财政资金闲置沉淀、涉企乱收费、落实放管服改革政策不到位、公租房大量空置、医保基金管理使用不到位，以及套取挪用侵占保障性住房资金、扶贫资金等8个方面，共有122名责任人受到问责和处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月14号到15号，金砖国家协调人第二次会议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与会各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共同开创金砖国家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央广记者刘乐、王昭鹏，青岛台记者雷磊报道。 会议由中方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主持，各国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副协调人和新开发银行代表等出席会议。会议系统梳理了今年以来金砖国家在政治安全、经贸、财经、人文交流、机制建设等重点领域合作进展，重点讨论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汉堡非正式会晤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预期成果、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筹备工作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 So during our meeting in February, 在2月份的南京会晤时，我们就今年的金砖会晤重点达成了一致同意， 主要包括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我们也同意全年都要保持高层的密切交往，包括领导人在汉堡 G20 峰会期间非正式会晤、国家安全顾问层面交流以及外长之间的会面，同时保持部长级交流，以促进厦门峰会在贸易、工业、农业、健康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与会各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创金砖国家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各方高度赞赏中方作为主席国发会的领导作用，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中方办会，共同推动厦门会晤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是今年金砖国家主席国，将于9月3日至5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本次协调人会议在厦门会晤筹备工作关键阶段召开，对全面推进会晤筹备工作，特别是政治成果准备具有重要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对有关国家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台湾方面日前表示，因为中国施压，台湾在尼日利亚、阿联酋、巴林、约旦和厄瓜多尔的代表处被要求更名，其中尼日利亚要求台驻该国代表限期离境，否则不保证其安全。陆康表示，中国政府对有关国家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友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对有关国家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 我国首颗 X 射线空间天文卫星昨天中午11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将填补我国空间 X 射线探测卫星的空白，实现我国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领域由地面观测向天地联合观测的跨越。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应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装载了高能、中能、低能三种 X 射线望远镜和空间环境监测器四个主载荷，观测能段基本覆盖整个 X 射线谱段，具有全天球扫描、目标定点凝视、小天区深度扫描和伽马暴探测等多种探测模式。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说，也正因此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慧眼，慧眼识宇宙。 这是通过发射卫星到太空，在太空中再对于宇宙进行观测，这样的话呢，就对于研究暗弱物质、黑洞、中子星啊，还有超新星的爆发啊等等这些天文现象，就有它的独特的一个优势。 本次任务中最受关注的应属观测宇宙中的黑洞。中科院高能所应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载荷分系统专家宋黎明说，所有的物质被黑洞的引力俘获后不会都直接掉入黑洞，有一些会打到边上再被吸进去。 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会形成一个吸积盘等等一些结构了，这个结构呢会辐射 X 射线，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吸积盘上和这个吸积活动造成的这个 X 射线的辐射，来去推测黑洞的性质，包括自旋等等这些东西。 砥砺奋进的五年，超级家族。 京新高速公路内蒙古段本月25号前将完成交工验收，7月10号到15号期间正式开通运营。京新高速全长2540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沙漠最长的高速公路，是继青藏铁路之后又一个在艰苦地域建设的代表性工程。在没水、没电、没信号的浩瀚沙漠中，这条沙漠之龙是如何造就的？来听央广记者郭淼和京新高速的对话。 小龙你好，我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发现你不仅穿过数百公里的沙漠戈壁，而且还有无人区，没水、没电、没通信、没人烟，几乎和人类现代文明隔绝。你是怎么诞生的？ 确实，其中甘苦我最知。就说这没水的问题吧，你知道吗？我经过的额济纳旗素有“风起额济纳，沙落北京城”之说，是沙尘暴源头。每年8级以上大风、沙尘暴、扬沙天气有82天到142天，年降水量最少只有35毫米。为了破解缺水这个最大的难题，中国中铁京新高速总承包管理部总经理孙玉国带领他的团队想了各种办法。 我们聘请了许多专业人员勘测打井，我们全县的352公里这个范围之内啊，一共打了40口井，啊，最后出水了呀，只有10口井。 其中最深的都达到200-300米了，我们都开玩笑说油都打出来了，水还找不着。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偶尔打出来的井水，水中的杂质和矿物质严重超标。 但是第五、第六、第七项目部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所在的戈壁滩真是寸草不生，一片黄沙。最后90%的施工用水都靠从100公里以外的水源地拉水，一立方米的水成本高达100块钱。在水比油贵的戈壁荒漠，这种施工方式确实不行。京新高速第五项目部的谢炳军发明了一种叫闷料的新工艺，就是在取料厂把土挖成几条沟，然后头天晚上把水放进沟里，让水充分渗透到土壤里，第二天再用挖机取土。 取土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用水和土壤进行了搅拌。那么在过运输的过程当中，因为有车的颠簸，包括到现场的我们倒掉的过程当中，又对这个水和土壤的话又进行了二次搅拌。那么放到现场之后，我们进行现场摊铺的时候，那么我们用这个推土机推这个土壤的过程当中，又进行了搅拌。相当于我们这个土壤和水车进行了三次搅拌的话，那么保证了我们这个水和土壤的一个均匀性。采取这种办法的话，我们至少要节约30%左右的一个水量。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朱建康植物学家眼中的春天，采自央广记者刘慧民、刘百轩。 在上海辰山植物园里，各类奇花异草挑战着人类想象力的极限，而在热闹竞放的花草背后，园子的西北角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小天地，这里就是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朱建康是这片小天地的掌门人，如何让植物逆着不利因素生长，正是他的研究课题。这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意义都不言自明。 我们研究植物抗逆呢，就是要让植物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能在这个干旱、盐碱、高温、低温这些不利于植物生长的环境下，使植物能够有很好的产量，有很好的质量，然后少投入，少用农药，少用化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1988年，朱建康赴美留学，在美留学和工作期间，朱建康在植物抗旱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并因此在42岁就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朱建康依然选择回到国内，因为他对国内的科研环境充满信心，并笃信时势造英雄。 个人的事业要发展，那要跟上潮流。国家发展特别快，经济上去了，国家对创新、对科研支持力度特别大，人财物都有，就可以真正能做非常好的研究了。 在国内扎根5年，朱建康如今已成为植物抗逆生物学领域世界级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和团队目前已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世界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近300篇论文，获得业界的高度肯定。而他同样也深知，与那些荣耀的光环相比，经年累月的屡败屡战才是科学家这个职业最真实的面貌。可只有坚持，春天必不会远。 正在很多次失败才能够找出这个成功的那个路子的，跌倒了赶快的爬起来，尽量去少受干扰。静下心来，要努力，要对得起这个国家的支持。 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纵横从4月下旬开始同步推出特别策划天下英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集中采访报道了30多位在各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甚至在国际上填补空白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组熠熠生辉的群像，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高歌猛进，也让我们体察到国家在人才培养、选拔、交流等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丰硕成果。天下英才栏目到今天暂时告一段落，请听编后评《聚天下英才需政策沃土》，撰写樊新征。 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作为民族脊梁推动社会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知识分子更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中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近年来，国家在如何聚才上下大力气，改善科研条件，尊重学术自由，充分调动和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筑巢引凤，花开蝶自来，正是这些政策优势打通了成长渠道，释放出人才红利，也激发起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 十几年前，科学家钱学森曾痛心地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才荒正在逐步破题。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上，世界级大师领军人才层出不穷，高科技领域发展欣欣向荣，大量优秀知识分子正活跃在科研一线。数据显示，国家千人计划已引进7000多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其中包括6名诺贝尔奖得主、79名发达国家科学院院士。大批海外英才学成归国，在个人爱国情怀的背后，更有着政策层面强有力的支撑。与此同时，培养国内高端人才的万人计划也在稳步推进，近者跃、远者来的良好人才环境正在形成，钱学森之问正在被破解。引才聚才更要重才用才，毋庸讳言，在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仍存在科技经济两张皮、成果转化不畅、评价机制不完善、激励措施有限等一系列中梗阻。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体制机制将进一步得到理顺，政策红利将进一步被释放，中国知识分子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潜艇 AIP 系统是水下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可以使常规动力潜艇长时间在水下作战，具备类似核潜艇的隐蔽性。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掌握这一尖端技术。东海舰队某潜艇支队士官肖海生是我国操纵潜艇 AIP 系统第一人。请听央广记者李林、戴宗峰、陈永突的报道。 大洋深处，一艘配置 AIP 系统的某型潜艇正在航行。肖海生在管线密布的舱室内查看一根线头，在远航巡检登记簿上，这根线头他一共检查了376次。肖海生， 我们现在提出来就是不是万无一失，是无一失。哪怕那一次失，说不定就造成人呐、或者设备，那就灾难性的问题。 一次探测某专项极限的试验中，某部件突发故障，气体瞬间弥漫舱室，肖海生只身冲进烟雾区，顺手将舱门隔断。几次类似的危机处理，奠定了肖海生在官兵心中的地位。 定心丸那种感觉，他只要跟着我们出海，我就觉得这些事情都有什么问题也没事，不用担心，反正有他呢。 深度8米， 潜艇的噪音每降低1分贝，就意味着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多了一份生存的机会。为了实战，肖海生细腻到了极致。 有一次我突然就是坐那里的，有时候设备在运转啊，自己凭自己的耳朵听的话，我感觉到好像整个舱室就是个冷却棒，好像声音最大。那我就在想，难道整个系统我就可以把噪音给它降下来，就因为这一个设备我降不下来吗？ 肖海生与生产商合作改良的低噪音冷却水泵，最终配备至每艘该型潜艇。他也曾把某型机器的使用时限提高了数倍，引领了后续艇的设计建造。支队参谋长林正雄说， 应该说我们 AIP 系统装备这10多年以来以后，作战能力提升啊，基本上都是成倍成倍的增长。 肖海生觉得一个兵也能干出点不平凡的事情。 我是希望在我们海军这个新发展的新装备改型这个阶段，我干了一个人家不一样的事情。 新闻动车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将在长春市举行，胶东半岛旱情持续，武汉中心医院推行计分制，不合理用药医生将被暂停处方权。请听报道。 第11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号至5号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去年，我国与东北亚5国贸易总额约605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4%。未来，东北将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心枢纽。商务部亚洲司司长吴正平： 目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积极推进，大图们将倡议合作日趋务实，中俄盟经济走廊建设已经起步。有关各方在 APEC、G20、上合组织等机制下，也开展了积极的互动和交流。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连日来，山东胶东半岛等地旱情持续发展，95座大中型水库中有30座低于死水位，蓄水量较历年同期偏少5成多，小型水库几乎全部干涸，绝大部分河道断流。 目前烟台市区以及莱州、招远等县域城市只能依赖跨区调水来维持城市供水。受旱情影响，威海82万亩小麦有90%以上受灾，30%以上绝收。面对大片枯死的麦田，不少农民进退两难。 一亩地80块钱， 收麦子要80块钱。 啊， 然后这个地方产量还卖不上机器的钱， 赔钱不够本儿。 央广记者刘颖超威海报道。 今年1月1号以来，武汉市中心医院在湖北省率先对医生合理用药实行驾照式管理，有不合理用药行为就要扣分并罚款。武汉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李文洲： 我们会要求他进行重新来学习规范用药的有关要求，经过考试通过，我们才再次给他处方权。如果要是在一年内两次都被扣满了12分，那我们就会取消他半年的处方权的资格，那么呢，他就要从一个实习生做起了。 截至目前，武汉市中心医院药占比从37.26%降至28.16%。湖北台记者马燕，武汉报道。 习近平讲故事出版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新书从习近平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中精选出体现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109则故事。 6月13号到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湖南调研。他深入长沙、湘潭、岳阳等地的企业、社区和宣传文化单位，考察了新闻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改革发展等工作，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昨天下午4:48，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创新幼儿园大门外东侧发生爆炸事件。截至昨天晚上11点，爆炸造成8人死亡、65人受伤，其中8人重伤。经核实，爆炸发生时创新幼儿园尚未放学，该园无师生伤亡。公安部门初步判定此次事件为刑事案件，已初步锁定嫌疑人，公安部门正在组织精干力量全力侦查。事件发生后，省市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抢救。截至目前，受伤人员已全部在丰县人民医院中医院救治，重症人员已陆续转至徐州市有关医院救治。省市派出专家到医院进行抢救，对伤亡人员及家属的各项安抚工作同步进行。 昨天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正式面向全球发布了工业互联网云平台。该平台是国内目前唯一提供智能制造、协同制造、云制造公共服务的云平台。 为期4天的第15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昨天在辽宁大连开幕。 中美高端智库经贸对话会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举行，两国智库专家和企业界代表30余人参加对话讨论，共商两国互利合作之道，助力元首会晤成果落实。对话会围绕中美关系新的合作、中美经贸关系百日计划及后百日计划、中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合作3个议题展开，双方代表一致认同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性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充分肯定百日计划对推进新时期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平衡中美贸易方面的积极作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崔天琪、于芳，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